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啊开始喝葡萄酒了，无论是白葡萄酒还是呢红葡萄酒，同时啊他们还谈论着有关葡萄酒的话题啊，喝什么样的酒，喝哪个年份的酒等等。那么中国葡萄酒市场规模的扩大，吸引了国际葡萄酒行业的一些专家，他们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大规模的葡萄酒比赛。那么了解这场比赛的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中国对葡萄酒的需求日益的增长，催生了一批新的葡萄酒鉴赏专家，同时啊激发了获奖的国内的生产企业的热情，甚至啊还吸引了一场顶级的国际品酒大赛哈。这是我们今天要翻译的第一部分。首先我们看一下中国对葡萄酒的需求日益的增加，这句话怎么来翻译 China's growing thirst， 中国不断增长的一个渴望，学过一个渴、就是夏天了我们太渴了，叫什么 thirsty， 但这里面呢用的是它的名词形式哈，叫 thirst thirst、for wine、表示对某些东西的渴望呢，用这个介词 for something， for wine has spawned a new crop of connoisseur， 后面跟的是一个一系列的哈，或者一批哈 new crop。同学们听这个词的时候呢，不要误以为它是一个庄稼哈，表示一批哈，叫 connoisseur， 后面呢是一个法语词，表示一个鉴赏专家哈，鉴赏的一个行家啊，它的拼写呢是 connoisseur 哈，它是一个法语词哈，表示一个鉴赏专家。 inspire prize winner domestic producer，同时啊也激发了获奖的比较呢优质的那些葡萄酒的生产商。那么看到这么大的市场呢，的确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 inspiration 啊，是一个鼓舞啊，是一个激励，因此啊也激发了他们啊不断研制新的葡萄酒的品种啊，提升他们品质的这么一个兴趣啊。后面用的是 inspire 啊，这个词我给大家拼一下 inspire inspire prize winningDomestic 国内的啊，这次我们讲过 Domestic producer and even attracted 吸引了 a top international tasting competition， 顶级的啊，叫 top international 品酒大赛啊，这个 tasting competition taste 我们学过 taste 品味，而 tasting 呢表示品尝的意思啊。大家有时候看电视呢会看到一些品酒赛，品酒赛呢它一定是一些品酒的专家才能够品尝出来啊，根据酒的不同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啊来进行评价，然后给打分。那么这种比赛呢叫做 tasting competition。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名专家最近呢齐聚北京的一家豪华酒店，品尝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9000多种葡萄酒。呵，这个数量很多啊，9000多种。好，我们看看这段的翻译。More than 300 experts, 啊 ,300 名专家 from around the world gathered at Luxus Hotel, 在一个豪华酒店 in Beijing recently to taste 9,000 wines from some 50 countries and regions, 去品尝900多种啊葡萄酒 ,9,000 wines。好，那么接下来看一看这个品酒啊它需要哪些最基本的一些流程。他们首先用鼻子闻，然后呢放入口里面进行品尝，之后他们在触屏的平板电脑上呢写下他们的评价，同时啊有一个奖项啊叫 Concours Mondial de Bruxelles 啊，这是这个比赛的一个名字啊，这个整个名字都是法语词啊。这个比赛呢它可以金奖和银奖的形式呢发给这些 葡萄酒的这些企业啊。那么这些企业获奖之后呢，可以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牌子 Concours Mondial de Brexel 啊，这个名字呢印到他们的酒瓶子上面，那么证明呢这个酒的品质呢是受到了国际权威的一个认可。好，那么看看这一段的英文翻译。 After sniffing 这个 sniff 这个词 S-N-I-F-F 这词啊，我们原来讲的时候这个场景往往都是指那种小狗哈去闻这个东西啊 sniff。 当然我们在喝酒的或者在品酒的过程当中啊，第一步呢首先用鼻子去闻，所以说大家在看电视的时候呢，有些人拿葡萄酒的时候呢不是说来了哈就开始喝，而首先呢把这个酒杯端起来不停的晃，晃完之后呢不停的闻，这也是品尝葡萄酒的第一个环节哈。所以说首先要 sniffing 哈，用鼻子去闻，然后呢 tasting 之后再去品尝，品尝之后 tasting the various vintages， 后面用的是 vintage V-I-N-T-A-G。 哎，这个词啊同学们注意了，如果说哈、啊、以后在看到啊葡萄酒的时候如果有这个词的话， vintage 它往往表示这个葡萄酒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它表示年份酒，某一个品牌的葡萄或某一种葡萄，我们知道这个葡萄很多的名称哈、啊、突然某一年哈、啊、它这个品质啊特别的好，那么这一年它可能是一个有年份的一个酒哈、啊、那么它的价值也是不错的，同时啊具有一定的收藏的价值。所以记下这个词 Vintage V-I-N-T-A-G-E。 They recorded their notes on touchscreen tablets、啊、他们把自己要写的东西呢记下来， recorded、啊、他们的笔记、啊、用这个 note 在这个触屏的一个平板电脑上、啊、touchscreen tablets for 25th Concours Mondial de Brexel、啊、which awards coveted gold and silver medals。他能够颁发一些大家特别希望获得的这个金牌或者银牌，后面的这个 award 是一个动词啊，表示能够颁发的意思，颁发 coveted C-O-V-E-T-E-D 哈、啊，表示大家特别想获得的，表示说那种渴望的程度特别高的那么一个形容词哈、啊，这个词大家记下来 coveted gold 特别想获得的金牌或者是银牌啊。That producer can then tag on their bottles， 能够呢印下来然后放到他们的标签上，最后呢放到他们的酒瓶子上面，用了一个词 tag on their bottles。 那么为了避免任何的一个主观偏见哈、啊，这些瓶子、啊、都用不透明的塑料包装起来，结果呢会晚些时候公布。 To avoid any risk of bias， 避免任何这个 bias B-I-A-S 表示偏见哈、啊，对某一个品牌特别特别的一个喜欢哈、啊，或特别的不喜欢，都是一个偏见 bias。 The bottle will all wrapped in opaque plastic， 那么包在一个不透明的一个塑料袋当中哈、啊、opaque O-P-Q-U-E plastic， and results will be announced later 啊，那么之后呢会公布相关的这个结果。后来呢这个媒体啊问到了这个主办方，为什么说来中国哈、啊、进行这场葡萄酒的品尝的一个比赛。主办方的负责人说呢，为什么来中国呢，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这个市场。 Why have we come to China？ 为什么我们来中国？ Because it is the most dynamic market in the world， 它是世界上最具有活力的这个市场，就是 dynamicD-Y-N-A-M-I-C Dynamic、啊、这个词呢可以形容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它充满了活力。另外呢可以指人也可以、啊、表示一个人充满了活力的一个人 Dynamic person 也是可以的。就消费而言呢这是难以置信的，中国呢正以迅猛的速度呢在增长。 In terms of consumption it is incredible， This country is growing at crazy speed。 从哪个角度来考虑 In terms of 啊，这个词组 term T-E-R-M 后面加一个复数 S， In terms of consumption 啊，消费来讲，这个词我们原来讲过哈、啊，这里面给大家再拼一下 C-O-N-S-U-M-P-T-I-O-N consumption。同时啊同学们注意啊，这个词它的动词啊它叫 consume 中间这个 u 呢发成了 u consume， 而在名词里面发成了这个 r in consumption， 所以这个词呢在很多考试的时候这个变音以及呢在考试特别在口语里面它的动词和名词呢发音的变化也是考官 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啊，所以同学们记住这个词 consume 啊，消费啊，它的发音是 u 这个音，而变成名词呢是 consumption 啊。英语呢大概能有几个词啊属于这个类型的啊，原来这个 u 变成这个啊，后面它是难以置信的 ，it is incredible 啊，难以相信的。This country is growing at crazy speed 哈、啊，疯狂的、迅猛的速度呢在增长。好，下面我们看一下数据哈、啊。根据国际葡萄酒哈、啊、博览会的一个组织方叫 Wexpo 的一项调研显示呢，中国人每年喝掉呢 14.6 亿升啊葡萄酒。大家算一下 ，14.6 亿升啊是一个亿的概念，平均啊每个人啊一年呢能喝一升葡萄酒或一瓶啊。那么大家会说，哎呦，我一年一瓶都喝不了，但是呢您旁边的这位同事可能一年喝了三瓶啊，把您的这个量给带出来了。平均来说呢，每个人一瓶或一瓶要多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呢葡萄酒呢它一般的标准的一个容量呢是750毫升，那么一升的话呢差不多将近一瓶多一点吧哈。 The Chinese drink 1.46 billion liter of wine per year, 1.46 billion liter of wine per year, an average almost 1 liter or more than 1 bottle per person, 每人一升，那么说一瓶多的这么一个平均量。 According to a study by Wexpo, 在美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之后啊，中国的葡萄酒的消费量排名世界第五。China ranks 5th, 第五名 in the world for wine consumption. 哎，又讲到这个词，葡萄酒的消费哈 ,consumption after the US, France, Italy, and Germany, 哈、啊、这几个国家之后我们排名第五。但从现在到2021年这个数字啊预计啊增长到 18.5%。未来五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二大葡萄酒消费国，仅次于美国。But this figure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by 18.5% between now and 2021. 它的增长的速度呢达到 18.5%。Over the next 5 years, China expected to become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最大的哈排名第二哈最大的一个 consumer of wine behind only the US, 在美国之后哈仅次于美国第二大葡萄酒的一个消费国。很多人喝红酒啊，因为他们对健康有好处，同时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欢喝葡萄酒，因为酒的口味不错，葡萄酒给他们带来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另外啊带来的体验也不错哈，这是他们愿意喝葡萄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A lot of people drink red wine because of perceived health benefit, 他们可能想到的一些健康的好处哈，用了一个 benefits. But there is also a growing niche of consumer who drink wine for taste. 还有一波人啊，他们喝酒是目的呢，觉得口感不错 ,for pleasure, 感觉到很愉悦 ,and for experience, 同时啊，也一种很好的一个体验。好，那么接下来皮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China's growing thirst for wine has spawned a new crop of connoisseurs, inspired a prize-winning domestic producer, and even attracted a top international tasting competition. More than 300 exper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gathered at luxury hotels in Beijing recently to taste 9,000 wines from some 50 countries and regions.After sniffing, tasting the various vintages, they recorded their notes on touchscreen tablets for the 25th Concours Mondial de Bruxelles, which awards coveted gold and silver medals that producers can then tag on their bottles. To avoid any risk of bias, the bottle were wrapped in opaque plastic and the results will be announced later. Why have we come to China? Because it is the most dynamic market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consumption, it is incredible. This country is growing at a crazy speed. The Chinese drink 1.46 billion liter wine per year, on average almost 1 liter or more than 1 bottle per person, according to a study by Wexpo.China ranks 5th in the world for wine consumption after US, France, Italy, and Germany. But this figure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by 18.5% between now and 2021. Over the next 5 years, China is expected to become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consumer of wine, only behind the US. A lot of people drink red wine because of the perceived health benefits, but there's also a growing niche of consumers who drink wine for taste,for pleasure and for experience.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来欣赏由王海晨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他的作品。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The ugly duckling. Look at these baby ducks, how nice they are. Mother duck was happy. Oh dear, what's a big duckling? It doesn't look like the other ducklings, said mother duck. Look, the ugly duckling can swim well. I'm sure he's my child. Look, there came an ugly duckling, said a big duck. He came over and gave the ugly duckling a big bite. The other ducks laughed. Stop it, he's my good child.said Mother Duck. The ugly duckling was very sad. Even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did not like him. Mother Duck said to the ugly duckling, You'd better leave them. The ugly duckling left home. He came to a little house. An old lady, a hen, and a cat lived in the house. May I stay here? Asked the ugly duckling. Yes, please stay with us.said the old lady. The old lady was nice, but the hen and the cat did not like him. The ugly duckling didn't like to live with them, so he left the little house. It was so cold, the ugly duckling got frozen in the river. A farmer saved him and took him home. He trailed like him, but the ugly duckling was afraid of them, so he left them. Spring came, trees were green,He saw the beautiful swans swim in a pond. He fell down to get close to them. How do you do? Said the swan. How do you do? Nice to meet you, said the ugly duckling. You are a swan and you are beautiful too, said the swan. Now the ugly duckling was happy.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贝雷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穿靴子的猫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very famous cat.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一个新故事，这个故事啊，是关于一只非常非常有名的猫咪的。 His name is Puss.He wears a pair of boots. 这只猫咪的名字啊叫做 Puss, 而且它还会穿一双靴子呢。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Puss in Boots. 那今天啊，这次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穿靴子的猫。He brought grain from the mill. 他会从磨坊里面带来粮食。He brought fish from the river. 他会从河里面捞起鱼送给国王。He brought flowers from the field. 他还会从田野里面为公主采来鲜花呢。One day, Puss saw the royal carriage coming down the road. He had an idea.那有一天呢 ,Puss 看到了皇家马车行走在大路上。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个主意。He told Tom to go swimming in the river. Now? Tom asked. Now, Puss said. Tom stripped off his clothes. He jumped into the river. 然后呢猫咪 Puss 就告诉主人 Tom 说你现在马上跳进河里面去游泳。Tom 就很疑惑地说现在吗Puss 斩钉截铁地说现在快点快点。Tom 脱去了自己的衣服然后一下子跳进了河水中。Puss looked down the road. The king's carriage was getting closer. He hid Tom's clothes under a rock. 那 Puss 啊，这个时候盯着大路，国王的马车呀越走越近了。这个时候，他把 Tom 的衣服藏在了一块石头下面。他要做什么呢？ Puss ran into the road. Help! Lord Carabas is drowning, he cried.哦，这个时候他冲到了大路上，然后大声地呼喊着，救命啊，救命啊， Crabus 勋爵溺水了。他这样大声地喊着，其他人都被吓到了。 The carriage driver fished Tom out of the river. 那马车司机呀，把 Tom 从河水当中给捞了出来。Tom hid behind a bush.Bandits stole my master's clothes, said Puss. 然后啊，汤姆呢独自躲在了树丛的后面，他有点不好意思了。然后 Puss 就说呀，有一会儿强盗偷走了我主人的衣服。The king remembered the gifts from Lord Carabas. Bring this man a fine new suit, he said. 然后啊，国王呢就想到了Carabas 勋爵送给他的那些礼物，然后他大声地说道，给这位男士拿来一套上好的新衣服。 Lord Carabas got into the carriage with the king and the princess. 就这样啊， Carabas 勋爵呢和国王以及公主一起坐进了马车。 Puss saw some people down the road. He had another idea.He ran ahead. Puss 这个时候看到了路旁有一些人，这个时候呢，他有了一个新的主意，然后啊，他跑在了马车的前头。他要去做什么呢？ The people were picking apples. They looked hungry. Why don't you eat the apples? Puss asked. 那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了有一群果农正在摘苹果，而且他们看起来非常非常的饥饿。Puss 就问呢，为什么你们不吃点苹果来充饥呢？ We gave all our apples to a bad ogre, a man said. The ogre could turn into a dragon. 那这个时候一位老先生就说呀，我们需要把我们所有的苹果都送给一个非常非常坏的大怪兽。这个大怪兽啊，可以变成一条龙呢。所以他们都非常的害怕，只能这样做了。Puss made a deal with the people. They would tell the king that the orchard belonged to Lord Carabas. Puss would get rid of the ogre. 但 Puss 啊和所有的果农呢一起做了一个约定，大家都会告诉给国王说，这个果园呢是属于 Carabas 勋爵的，然后 Puss 呢来解决这个大怪兽。Puss ran on. His boots helped him run fast.那 Puss 继续往前跑，他的靴子帮助他跑得越来越快，真棒。Puss found some people milking cows. They look thirsty. Why don't you drink the milk? Puss asked. 那 Puss 这个时候呢，发现了一些挤奶工人正在给奶牛挤奶呢，他们看起来呀，非常的口渴。Puss 就问呢，你们为什么不喝点牛奶呢？We gave all our milk to a scary ogre, a woman said. The ogre who could turn into a tiger. 那这个时候啊，这位女士就说了，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牛奶啊，都送给一个可怕的怪兽。这个怪兽可以变成大老虎，所以我们都很害怕。哦，原来是这样。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老师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点和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市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And spring. You know, you'll catch cold if you don't wear anything.